第217集，不要放弃我。医生给任向荣的镇定剂用量很低，他没有睡着，只是从躁动和焦虑的状态中平静了下来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任毅坐在床头，默默看着他的父亲，眼中是惆怅，口中是无言。龚应贤找了张椅子，坐在了任毅身边，陪着他沉默。良久，任毅开口道： 我爸年轻的时候跟我一样，谁都说我们父子俩像，长相、脾气、经历都像，太像了。我爸以前就像我一样健康强壮，进火场总冲在第一个，为了救人玩命也不含糊。我爸一辈子救过数不清的人，功勋累累，可到了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却病了，病得毫无征兆。 龚应贤看着任毅，心脏被揪得生痛。 我爸畅想过很多次，退休了要做什么，要去哪里自驾游，把以前常年在中队服役没有机会看过的地方都去看一看。结果我就不明白，我爸这样的人为什么老天爷不善待他。那时候我心里就有很多怨气，一个仿佛有着使不完的精力的人突然就被病痛困住了手脚，连下个楼都要人帮忙。他比我难受多了，可他从来没当我面抱怨过，他总是说他说能全虚全影的退休已经很幸运了。 老队长见多了生死，比你想象的豁达。 任毅拉起他爸的手，轻轻握着。 你知道吗，这个病是有一定遗传几率的。 不要担心，几率很低，现在也有手段可以前期检测和预防，更何况30年后的医疗水平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。 他当然知道，从他知道任向荣的病开始，就着手调整医院的科研选题比重。以前他的医院主攻的是心脑血管、心梗、脑梗、中风等高致死致残率的疾病，阿尔兹海默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从今年开始，他额外增加了 30% 的预算，和国内外顶级的院校合作，向这个选题倾斜了整个医院一半的资源。他绝对不会让任毅陷入这样的痛苦。 30年后的事儿，我还不至于感到忧虑，我只是今天有点难受。 任毅握着任向荣的手，这双手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疤、烧伤、烫伤、碰撞、砸压、化学剂腐蚀，粗糙而有些变形。这是一双依托生命的手，一双满载荣誉的手。龚应贤伸出手，掌心贴上任毅温热的面颊。 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 应贤，我这个职业最怕心里不安定，上战场的时候如果不能做到心无旁骛，就容易出事儿。 龚应贤意识到任毅要说什么，而且说的一定不会是自己想听的，可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。 可我现在脑子里全是你，全是我们那些纠葛，我一会儿想到你的好，一会儿又想到你的不好。我不想伤害你，又不想让你伤害我。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往下走，可你还在步步逼近。 任毅的表情与声音都十分平静， 像是初春暖阳下那无风惊扰的水面，酝酿了一整个冬日，只为了这一刻寂静的冰融，因而找不到一丝褶皱。 我说希望能冷静一段时间，不是在逃避，我是真的想冷静一下，而你不断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冷静不下来。 龚应贤的心肺剧痛，以至于忘了或是暂时丧失了呼吸的能力，他怔怔地凝望着仁义，眼圈渐渐湿了。 我马上就要去脱产学习了半年，回武警大学把硕士读下来，这是支队安排的，也是给我的冷却期，我还没有被放弃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这段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暂时不要见面了？ 龚应贤的眼泪悬停在眼眶边缘，将落而不落，那晶莹的泪水像是黑夜中过于耀眼的光，刺得仁义快要睁不开眼睛。他心痛得不知所措，甚至想要把说出去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收回来，可他心里清楚啊，他和龚应贤之间的这道坎儿，迎风猛掌，已经成了一堵墙。换作以前呢，哪怕是一座山他也要翻过去，可他现在害怕了，他怕翻过一座还有另一座，付出的所有都会变成徒劳。 这是你想要的吗？ 这是我们需要的。在感情上我比你成熟，如果我也只凭冲动不顾后果，最终可能会让我们两败俱伤。 好。 仁义别过了脸去。 那我可以给你发信息吗？ 嗯。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你？ 等我准备好面对你的时候。 龚应贤很想刨根问底，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啊？可他没有问出口。 你回去吧，今晚我想在这里守夜。 龚应贤慢慢站起身，僵了片刻，又弯下腰，在仁义唇上印下一吻，并小声说： 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为你去死也不会犹豫，不要放弃我。 仁义无意识地伸出了手，他似乎是要去揪龚应贤的衣服，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，改为用掌心贴上了龚应贤的心脏。这一颗蓬勃跳动的心哪，此刻是否只为自己而跳动？ 照顾好自己。 龚应贤起身离去，听着门叶闭合的声音，仁义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突然想起了秋妍曾经对他的警告，他是否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大人？可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又天真又残忍。